FM 969，听资讯。 欢迎继续收听经典调频 FM 969电台，我是主持人乔一，在接下来的时间陪你一起听资讯。近日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印发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的实施方案2018至2020年的通知，提出进一步放宽服务消费领域的市场准入。国家市场监管总局14号表示，要切实解决线上与线下标准的不一致、内销产品和外销产品标准不一致的问题。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，我国行政村通光纤比例已从电信普遍服务试点的不到70%提升到目前的96%，4G网络覆盖率达95%。2017至2018中国智能制造发展年度报告日前发布，预计在2020年，国内智能制造市场规模将超过2200亿元。天津印发实施方案，提出鼓励研发生产仿制药品，加强仿制药技术攻关，落实税收优惠政策。滴滴美团表示，在南京已清退近20万辆违规网约车。江苏省消保委近日发布酱油产品的比较试验报告，120款酱油中29个样品不符合国家的相应标准，其中包括海天、李锦记等知名品牌。在日前，丰田公司表示，由于气囊控制系统存在缺陷，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18.8万辆汽车，主要涉及2018至2019款的坦途皮卡、红利 SUV 以及2019款的亚洲龙轿车，其中18.5万辆集中在北美市场。按照计划，本次召回预计在本月22号开始，丰田将对相关系统进行升级。

生活不是小说，没有人能够一直顺风顺水，只有付出过汗滴和下土的艰辛，才能收获粒粒皆辛苦的果实。愿你相信理想终未实现，愿你所有的付出都不被时光所辜负。下午的时间段陪你继续来听歌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此刻我是主打。 有好的音乐和好的心情，也会快乐，好好努力吧！穿越时空遇见你，我是阳光的陈慧琳。 人惭愧地自问，他比我胜任，今生因一个吻便贩卖余生，因我不够笨。从前曾瞄看你和他偷情，我本想那人眼看他靠近，那一脸兴奋至少比我真，也许他跟你比我真。舒服，即使真相亲眼看破比较屈辱，他毕竟比我用你这么的满足，我不会不明白。走的心房，哭的书房，恭喜他已得到这个免费包袱，苦恋终须中毒，将你亲手送出，起码假装抱一抱火、从前曾求你去和他分离，何必玩不羁，你却好心地说他损失地，竟想过死，你只好将我都放弃。输得心慌，惨得书房，即使真相亲眼看破比较屈辱，他毕竟比我勇，你这么的满足，我不会不明白。走的心房，恭喜他已得到这个免费包袱，苦恋终须中毒，将你亲手送出，起码假装抱一抱火。我心不痛，你不必懂，恭喜他已得到这个免费包袱，苦恋终须中毒，送出，起码假装抱一抱火、 仿佛我又看见你的脸，依然带着淡淡忧愁的双眼，无影无现。就当全是一场梦，不必掩饰我的错，无奈的苦笑，不必找坚强的理由，就让它日日夜夜刺痛我胸。泪水模糊我的视线，除了你眼世界又如何，你曾渴望的梦，像我永远不会懂，我失去你赢了一切，却依然如此冷清。